OK，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周报上面印是17到40节，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只看17到第30节，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请打开你的圣经。由我先来念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1章第17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上帝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上帝，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七日将文从亚细亚而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抓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聚会，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宣讲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你的话语出去不是枉然的，而是在每个听到的人心中产生他应该有的效应。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使徒行传，我们之前看的19到20章的两章经文，描述的是保罗的在第三次宣教5年之久所发生的事，在两章之中浓缩起来。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开始，从使徒行传20章17节一直到24章21节，大约超过3章的经文，路加他放慢脚步描述在短短12、13天之中所发生的事，就是保罗到达耶路撒冷之后2周之内所发生的事，应该就是在公元58年五旬节那期间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我们今天只看21章17到30节，只有14节经文，看来很平铺直述，但是我觉得却不很容易读通，因为如果我们放慢脚步与路加一起看路加这段描述保罗到达耶路撒冷的记录，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保罗执意要在五旬节的期间上耶路撒冷？保罗上耶路撒冷，他是否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欢迎？从保罗书信我们知道，保罗是带着外邦信徒的捐款要供给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但是路加为什么没有提到这笔钱？这笔捐款可否蒙耶路撒冷圣徒的悦纳？雅各又为什么要要求保罗上圣殿？他要求保罗行洁净的礼，到底是好还是坏的建议？而保罗为什么又同意这个雅各的建议？路加写说， 保罗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耶路撒冷的弟兄们看见保罗一行人，就欢欢喜喜地接待。但是你注意，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雅各和长老们是否也欢欢喜喜地接待保罗。是保罗去见他们，是保罗去问他们的安，是保罗将上帝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一一对他们述说。对犹太人甚至是犹太的信徒来说，论说上帝的救恩如何临到外邦人，这个从一开始本来就是有点敏感的话题，这个很可能会是一个惹犹太人气的话题，就连耶稣家乡的人都不愿意听到这个话题。尤其在五旬节这段期间，就是有许多本来住在外邦人之中近前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进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段时期。保罗知道这些从外地赶回耶路撒冷朝圣的犹太人应该大多数不是他的朋友，他们不会欢欢喜喜地看到保罗这时候也出现在耶路撒冷，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加拉太、亚细亚到处逼迫保罗的犹太人。这也就解释为什么推罗和该撒利亚的弟兄们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的原因之一。而且我们有历史文献显示，在第一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耶路撒冷是一个时常动乱的城市。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的紧张，以色列人特别不满意这段时期罗马巡抚一连串不明智的治理，而耶路撒冷城内也不时的发生暴动甚至暗杀。在节期时期，耶路撒冷城里的气氛又会特别的紧张，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各地上耶路撒冷守节期的人也正是特别热心以色列律法和传统的犹太人。但是保罗却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耶路撒冷，而雅各他们的反应呢，路加在字句之间是有给我们某些的暗示，但是并没有直接的给我们线索。因此我觉得这段经文是一个好的例子，一个好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读圣经，或者你读哪一个翻译版本的圣经，会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理解经文。在第十九节和合本的经文，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上帝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上帝，据点。也就是说雅各他们因为保罗在外邦人之中所行的事工为乐，就和保罗他们一起敬拜上帝。然后他们要保罗体谅耶路撒冷教会的处境，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哒啦哒啦哒啦，还是二十节，他们听见了归荣耀与上帝，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如果你这样不分段落的读，雅各他们归荣耀与上帝其实就成了客套话。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保罗不要为耶路撒冷教会带来麻烦。如果我看到如果有弟兄姐妹上 Zoom 会那个讯号不稳定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用就直接上那个 YouTube， 这样你就不会断断落落的。Okay. 可以到那个 Line 族群，我们有把 YouTube 的那个连结直接放在那里。OK。OK， so 不论我们如何理解解读19到20节，我们至少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路加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也是我们读者很容易忽略的细节。路加他完全没有提到保罗他上耶路撒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带外邦信徒的捐款救济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因为这也是雅各从一开始就要保罗不能忘记的，要纪念耶路撒冷的穷人。而保罗在回耶路撒冷之前，他两年之久在马其顿，在雅该亚为耶路撒冷的圣徒收集 捐款。保罗自己曾经为这件事写信给罗马的教会，非常详细的解释为什么他去罗马之前要先回到耶路撒冷。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然后他继续写，他要求罗马的弟兄们说，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一同竭力做什么？为我祈求上帝。祈求什么？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的悦纳。其实保罗在上耶路撒冷之前，早就知道他自己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有可能不蒙耶路撒冷圣徒的悦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路加在使徒行传21章完全没有提到这笔款项，因为这笔钱很可能没有达到保罗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显明基督在地的身体的肢体之间是互相的补给，互相的连结，是一体的。这也暗示，这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几乎30年，初代教会里面仍然存有犹太人基督徒与外邦人基督徒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初代教会在第一世纪50年代中仍然没有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谁是基督徒？作为一名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有基督徒这个东西？还是只有犹太人基督徒、外邦人基督徒？其实仔细想，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还多多少少困扰我们的教会。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身份？是基督的门徒，还是你必须加中国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共和党的基督徒、民主党的基督徒、蓝色的基督徒、绿色的基督徒、天龙国的基督徒、中南部的基督徒？雅各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并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可怎么办呢？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你可以想，保罗才在叙述他如何在外邦人之中有多少外邦人归向主，然后雅各马上就提到犹太人之中信主的有多少万，他为什么要提起这个？这些犹太的信徒或许不竟然强调人都必须受割礼才得救，但是他们显然非常的在意，不论信了耶稣还是没有信耶稣的犹太人都必须受割礼以及守摩西的律法或者传统。这些人是信耶稣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仍然依坚持必须持守摩西的条例。二，他们是非常的在意保罗教导犹太人离弃摩西，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且不论保罗是否真的有教导犹太人离弃摩西等等，你可以听得出来，你可以听得出来这有什么问题。这问题就是信耶稣为什么还要给孩子们施行割礼？就算保罗真的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教导犹太人离弃摩西的献祭割礼、食物规条与外邦人分桌吃饭的传统，问题是那又如何呢？那又怎么样呢？这些热心律法的犹太信徒可否认知，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为什么？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还是他们认为在基督里并不充分表达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只是基督徒，他们还必须做一个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基督徒。而且这群人看起来并没有搞清楚保罗到底教导在外邦的犹太人什么， 他们听见人说，我听有人说，弟兄姐妹，我听有人说是 99% 愚蠢作为的起头，也是 99% 教会纷争的来源。他们听见人说，但是他们应该要搞清楚保罗他自己怎么说，他怎么说。至少从新约看来，从来新约从来没有记录保罗叫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不给孩子们行割礼，反而他自己给提摩太行割礼。因此很明显的，这群人他们听见人说的是错误的。但是我还是要问，就算保罗教导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不再守摩西律法，不再给孩子受割礼，不再需要上圣殿献祭等等等等，那又怎么样？因为这岂不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信念吗？不论你是犹太人、外邦人、台湾人、美国人，你不再施行割礼，你不再需要上圣殿献祭，你不再需要守摩西的律例。雅各他们说，众人必听见你们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回答，我们可以回答雅各，我们可以回答雅各和众长老们， Well, with all due respect, 或许你们平时的教导可以更好一点，该怎么办呢？或许你们可以教导这些犹太信徒不要那么容易听信有人说。或许雅各，你可以提醒信徒们，你哥哥耶稣他自己曾经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圣殿。或许雅各应该提醒大家，我们相信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人得救不是靠着守摩西律法或者行割礼，而且既然圣殿已经重建了，不是这个圣殿，那么大家就不应该那么的在乎这个圣殿和这个圣殿的事。或许雅各和长老们可以教导信徒们多热心一点做一名基督徒，少一点热心做犹太人。其实问题并非雅各他们不了解何为因信称义，至少他们对外邦信徒，雅各没有要求他们要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只写信宁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病勒死的牲畜与奸淫。雅各在这里重申耶路撒冷会议的境界，在使徒行传15章的应该是要强调他们对外邦信徒的宽容。但是你注意，这其实也正凸显在雅各他们的眼中，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其实有不同的行事标准。在这个认知之下，就算外邦信徒持守耶路撒冷的那四个境界，这并不表示他们一定可以与犹太信徒一同用餐。我们要问，按照雅各他们的标准，外邦信徒可否与为律法热心的犹太信徒一同吃饭？热心摩西规条的犹太信徒可否乐意与外邦信徒一起用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光要求外邦信徒遵守耶路撒冷会议的境界是不够的。雅各他们应该教导信主的犹太人不再为律法热心，不再拘泥摩西律例。然而很明显的，他们并没有如此教导。或许这需要时间，或许他们有教导的，但是他们也认知自己的教导还不够好。不论如何，他们当下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有上万热心律法的犹太信徒以为保罗教导犹太人不遵守摩西律法，这可怎么办呢？他们对保罗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客气的说，这是建议，但是这听起来不像建议，是命令。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他们要保罗与那四个许愿的人一同行洁净的礼，他们应该是许拿细尔人的愿，要替他们拿出规费。他们要保罗行的礼，洁净的礼，应该是关于碰到不洁净之物的 洁净礼，在民数记十九章那边有提到。也就是说，保罗是从不洁净的外邦地回到耶路撒冷，就必须行这个礼，才可以进到圣殿，才符合摩西律法洁净标准的要求。我们可以继续问保罗为什么同意遵循雅各的建议。保罗他自己是如何定义何为洁净何为圣洁？他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成为洁净的了。接下来他对提摩太说，这很有趣，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就是所有的事都是圣洁的，都是洁净的，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So 雅各和那些长老们是否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保罗对摩西律法的态度其实也是很明确的，没有绝对要行或不遵行，但是也不是全然无所谓，而是在不同的处境之下，面对不同的人，一个有基督圣灵的人必须使用属灵分辨来判断到底是行还是不行。论到食物，例如保罗会说，上帝的国不在乎饮食，而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然后他说，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这个吃或不吃的自由，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 So 保罗可以为了彼得与谁吃饭或不与谁吃饭而责备彼得，为什么？因为彼得不与外邦信徒同桌吃饭，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彼得的这个举动就威胁福音的基础，叫外邦信徒以为信耶稣还不够，还需要受割礼才算上帝的子民，才得以与犹太的信徒同桌用餐。论到割礼，另外一个例子，保罗对想要受割礼的加拉太外邦信徒说，我保罗告诉你们，你们若受割礼就怎么样，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是说，你们若想要受割礼守律法得救，你们就是否定基督救恩之全备。然而在同一封信里，就在几节之后，加拉太书他在补充，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你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什么？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 So到底什么是保罗的原则？保罗有原则吗？保罗的原则就是凡事都可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按照这个原则，保罗不许加拉太人受割礼，恐怕他们以为除了十字架以外，或在十字架之上还有其他得救的道路。同样的，为了这个，按照这个原则，保罗为提摩太施行割礼是为了谁的好处？为了犹太人的好处，不要他们为了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件事情跌倒，而无法领受十字架的救恩。保罗他自己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外邦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而是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九章这段经文很容易被人误解。我们注意，保罗并没有说，对同性恋的人我就做同性恋，对拜偶像的人我就拜偶像， 换句话说，保罗有自由或遵守或不遵守摩西的律例或食物的规条，但是他没有自由违背上帝的道德律法，也就是他所谓在基督面前的律法。换言之，只要不犯罪，为了其他人得着福音好处的缘故，保罗什么事都可以做，也什么事都可以不做。 So 一旦我们开始理解保罗行事的原则，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为什么在此同意雅各的这个建议，行洁净的礼，并非他需要洁净，也并非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说服误解他的人，以此证明自己真的是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反而他行洁净的礼是为了其他人的好处。什么人的好处？就是那些良心软弱的人，就是那多少万信了主却还为律法热心的犹太人。良心软弱的人对保罗来说，就是那些做不需要做的事，不必要做的事，好叫自己良心过得去的人，例如坚持不吃肉的人。保罗他自己有强壮的良心，他可以吃肉或不吃肉，但是为了良心软弱的人的好处，为了避免他们跌倒，保罗说他可以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永远不吃肉。按照这个原则，或许我们也可以更宽容地看待雅各。雅各或许有软弱，或许他的教导有待加强，或许他在此没有提出最有建设性的建议，也没有顾及保罗的个人安危，或许雅各真的太在意犹太人的想法，或许他太务实了。但是或许也许雅各务实是因为他认知当时的犹太信徒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全然放弃摩西律法的规范和传统。就如我们中间也有些人坚持不吃血， right? 或许雅各他自己需要时间，也许雅各自己明白不需要遵守摩西律例，但是他还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其他人不需要热心律法。而那些热心律法的犹太信徒是什么时候才明确的明白不需要守与圣殿有关的宗教仪式？这些人他们需要等12年之后，当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毁灭圣殿，只有当圣殿被拆毁，这些人才完全明白耶稣三日内要再建立圣殿的意义，就是有了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满有恩典真理，住在会幕在我们中间，而他三日之后复活了，那么有了他就有了圣殿，就确定我们就可确定上帝确实与他的子民同在，就不需要再有人手造的圣殿。So, 弟兄姐妹，我们花点时间仔细思想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直接按照结果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或动机。譬如说罗马兵丁12年之后拆毁圣殿是好事还是坏事？拆毁圣殿的确拆除许多人心中的偶像，也一次决定性的逼使犹太信徒明白不再需要圣殿了。而雅各呢，他对保罗所提出的建议最终我们知道叫保罗失去自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从某一个角度看来，雅各其实正在成就主对保罗的旨意，就是保罗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主的名。从今以后，保罗要在君王面前宣扬主的名，也必须为主的名受更多的苦难。所以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忙！”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就是圣殿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些 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认识保罗，我想保罗肯定也认识他们，这就是他说在亚细亚多处多发谋害他的犹太人。保罗在五旬节上耶路撒冷，保罗同意雅各的建议，在这个时候上圣殿。我们可说他绝非傻傻的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因为圣灵早就告诉他了。这也解释保罗为何没有和雅各他们争辩说 No, 在这个时候上圣殿并不是最聪明的举动。保罗他会为许多事与许多人争辩，但是就像他的主耶稣，你注意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人生安危争辩。其实他和主耶稣一样，总是不顾自己的人生安危而与人争辩。所以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可说这是保罗顺服圣灵的催逼。保罗他要避免耶路撒冷教会内部发生冲突，他不要叫雅各和长老们难堪。是的，这都是。但是他到底为什么听从雅各上圣殿行洁净的礼这个建议？保罗到底为什么做任何事情？保罗总是为什么样的人做事？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OK, so 谁需要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知道保罗是冒着生命危险做外邦人的使徒的，但是他心中挂虑的是谁？他自己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保罗他大可避免上圣殿，他大可避开那些在圣殿里面想要杀他的犹太人，但若是这样，保罗又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他们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就关了，就如他们在各城把保罗赶出会堂。然而保罗从来就没有放弃他们，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保罗总是抓住机会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且保罗才是真正守基督律法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要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人，保罗总是以福音祝福那些咒诅他的犹太人。那些人控诉保罗在的带着外邦人希腊人进到圣殿，污秽了这圣地，很明显的他们是做假见证，但是其实他们说的也没有错，因为保罗从一开始所传的福音，从一开始所传的福音就是带外邦人进入圣殿的福音，而且那些来自亚细亚的犹太人应该早就听过这个福音。保罗写信提醒在亚细亚的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原来是与基督无关，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之上是外邦人，而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上帝，是你们从前是远离上帝的人。那些在圣殿里面要杀保罗的犹太人就是这些人，与基督无关，远离上帝的人，但是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如今却在三日内重新建造的圣殿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到清净了。外邦人要进到圣殿里面，考古学家后来找到有两片原来钉在耶路撒冷圣殿上的牌子，那牌子上刻着是越过这墙的外邦人，越过这墙进到圣殿里面的外邦人要为自己的死负责。也就是说外邦人进到耶路撒冷圣殿就是犯了死罪， 但是有另外一个圣殿，有另外一个圣殿来，进入那个圣殿的人，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台湾人，进入那圣殿的人就是出死入生了。保罗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召为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叫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上帝和好，带人进入圣殿。这从一开始就是福音，弟兄姐妹，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他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这叫人和平的福音，保罗已经传给远处的人，如今他要再次传给近处的人，很讽刺不是吗？也很奇妙不是吗？福音本来是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的，如今那将福音传到地极的人，使徒保罗，又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下次我们会看到这些近处的人，理当最先领受福音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对保罗所传的福音有什么反应？但是今天我要大家留意这段经文，我要大家留意主耶稣基督恩典工作的方式，留意保罗、雅各他们采取的行动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毫无果效，而他们的动机也不竟然是那么的愚昧，而总是为了叫人得着福音的益处。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心智，叫我们也乐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其他人的好处，叫我们做那我们本来不愿意做的，叫我们做那我们本来不需要做的。求你叫我们认识，我们若如此行，我们若能够如此行，不是我们因为有高尚的品德或者比别人更有爱心，而是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你的儿子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先甘心乐意的做了他本来不需要做的。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